經濟規律不熟悉、不尊重，搞大躍進等就佔咗 60.2%。咁以階級鬥爭為綱嘅方式解決社會矛盾就 46.8%。搞個人崇拜，破壞咗民主集中制原則就 46.3%。咁發動反右運動就 41.1%。對三年自然災害處置不力咧就 31.4%。咁小弟咧亦都喺北上頻道嘅 Facebook 啦，就開咗。跟翻呢个咧就环球时报咧就开翻相同嘅调查咁，但我知道我就有个即系 唔同嘅 加咗好多嘢落去啦， 加咗好多嘢落去啦。 open 嘅 open open 嘅，即系任得网友 哇呢个精彩。 咁啊， 笑到仆街。 譬如你认为毛泽东主要嘅错误系乜嘢咧？咁就 反而最多 读唔晒 嗱， 大家梗系 唔系我都要读。 OK， 唔系除 讲咗先， 我嗰六个系摆翻入去 啦。认真地讲咗先，最多人咧反而系觉得发动文化大革命 系 系，即系唔同头先你公布环球时报嗰个嘅。 系啊，环球时报话70%啊嘛，系嘛 ？OK， 喂，其实点样睇到啊？系有22位朋友嘅，22位朋友咧就系话，即系就都系拣发动文化大革命系最多嘅。 跟住 第二位就系 以阶级斗争为纲嘅方式解决社会矛盾， 就17位。 系啦，第三个咧就系对经济规律不熟悉、不尊重、搞大跃进等。 系就是、13位。 系啦，咁第四个咧就系、是、搞个人崇拜， 呢啲好闷， 破坏咗民主集中制原则嘅。O、okay, K， 好 系啦，咁我到第五啦， 第五位，第五位就系、是、网友嘅想法啦。 系啦，咁啊第五个就系、是、 都有6位噶， 戇鳩。 唔係第五位嗰個係冇反攻到日本，使到日本杯咧成為共犯。呢個咧就係 唔係戇鳩都6票嘅， 戇鳩都有6票。OK， 即係毛澤東主要錯誤就戇鳩。OK， 咁仲有咧就仲有咩咧？仲有嗱，譬如我哋唔好一個個讀啦，我哋揀啦，我哋大家揀啦。咁啊，我有4位朋友就認為毛澤東嘅錯誤就係溝咗江青。喂，我唔覺得。呢個係錯誤嚟嘅，呢個 做 福人群啊，大佬！你諗下佢唔溝江青，江青一路做戲做落去咧，即係大佬係慘，可能仲難頂過後嚟文革嗰啲樣板戲啊，大佬！ 我揀一個啊， 係 OK，你個名溝唔溝江青咧？ 你揀一個啊！ 我而家揀咗個兩票嘅，我好想知道點解佢會唔知道就係、是。最大错误系唔冲凉。 OK， 真系嘅咩？ 你唔知道毛泽东系唔冲凉嘅咩？ 我知少少。 唔系毛泽东好少冲凉， 系咯。 但系毛泽东系经常唔刷牙嘅，个口系好臭嘅。OK， 同埋又系佢因为佢好夜瞓嘅，食好多烟又唔刷牙，咁所以后屘佢晚年嘅时候咧，其实如果你有睇《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嗰本书咧、 哦， 就知就其实佢其中一啲好多嘅疾病都系从牙齒嗰度啊，即係引致啦，因為佢經常唔刷牙嘅，係啦，咁啊，仲有咩可以揀下咧？喂， 冇發動核戰都幾搞笑啊！呢、哦這個 我覺得仲有一個有3票嘅，都幾值得。 我都睇到呢、這個， 就係毛澤東最大嘅錯誤就係鼓勵咗強國人生育咯，呢個都幾好嘅。 仲有呢個係不。把共妻貫徹到底咯。 OK， 咁啊，仲有啲應該係龍思琪嘅朋友咧，就係話最大錯誤就係冇將香港無條件咁樣送咗俾英國啦。 而家我讀多一個啊，我只揀一票嘅，就係佢話冇回魂翻嚟打死毛新。 啊呢、這個，我想喂，佢有回魂翻嚟都唔肯夠去打啦。你睇下個毛新主成座山咁樣樣，係咪先？ 嗰個唔係頭先嗰個講嗰個咧，無條件送俾英國嗰個咧，唔係龍思琪寫落去，係我。我写落去嘅， 真系你写噶， 我写 嘅，咁、哦、啊，即系你都系， 你系嘅。 喂，但系有位网友咧，其实读翻一个网友先 ，OK。佢话佢即系佢自己觉得最错系扭曲大量中国文字意思，例如人民民主，引入大量共产文化字词汇，例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都唔知系咪。 系啊，其实有啲留言噶， 啲 Figo 系啊， 吓、 啊。 剛才我即係個阿的嗰個 係啊 ，Figo 兄啊，咁啊，另外就係因為嗰個文化大革命啦，就好似仲犀利過秦始皇嘅焚書坑儒啦，咁樣、嗯、類似咁樣啦，係咯。 OK， 咁啊，仲有一啲就 出世， 仲有一個 BB Five Lin 咧，就話毛澤東最大嘅錯誤咧，其實就係出自佢老母。 OK， 搞錯啊，唔得，我哋可以禍不及渣， 係咪啊？ 喂，偷窺男人沖涼呢個冇理由知喎，應該 係嘛？ 冇啩 ？OK， 係啦，呢啲啊老屈啦， 老屈啦，冇可能呢個。 OK， 咁啊嗱，仲有一啲調查嘅，即係睇下我仲有啲咩嘅調查咧？ 係咪你咪嗰個環球時報啊？ 環球時報嗰度嗱，我哋再揀多個讀下啦。其實個答咁啊，仲有一個就係你認為毛澤東最大嘅功績咧？是 乜嘢 啦，咁呢环球时报呢就有几个俾你揀嘅，就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完全独立自主嘅国家，结束呢个港独出去俾人笑啦，结束换殖民地同埋受制于人嘅状态呀， ok， 咁啊 89% 呢 ,89.7% 係揀呢个㗎。咁啊然之后有 56.3% 係揀宣道为人民服务，使社会公平嘅思想深入民心。咁啊 54.6% 呢就提高咗中国嘅国际地位。49.5% 就促进咗中国社会嘅妇女解放，咁搞撚错。跟住仲有49.5% 呢就实现呢个两弹一星突破啊，呢个两弹一星就唔系两个肉弹啊。两个弹就是原子弹啦，同埋氢弹，咁一个星咧就系呢个人造卫星嘅，仲有一艇嘅，一艇咧就系呢个核子潜水艇，咁啊将中国带入呢个核大国嘅俱乐部，咁仲有47.5% 咧就晚年打开呢个中美关系大门，为后来改革开放铺咗一条路啦，咁最后咧仲有一个45.8% 就推动中国建设完整嘅工业体系同埋国民经济体系，咁啊我哋呢边 太 满 啦， 就 太满啦， 吓 睇下北， 我哋呢边就最多人投票有17票嗰个系乜嘢咧？佢就系话实现咗呢个基因融合技术，将人变成咗王啊，王咧系蝗虫个王，唔系皇帝个王 ，OK。 佢话唔系王唔一定蝗虫嘅， 系唔系佢系虫子边个王啊嘛，大佬。 无面超人啊，你明白啊？无面超人唔系喺日本出嚟嘅，系喺中国大陆出嚟 嘅。系啦，咁啊，大家又拣啲啦，啊，我啊拣一个咧，就系都有四票投票嘅，就系删咗傻仔吴岸青，强国人恨审，话呢个直情人身攻击嚟噶吓。咁啊，仲有咩啊？呢个我觉得中意，就系将中国人变成咗呢个偷呃拐骗。互相出卖互不信任嘅物体， 物体 系啦，话我哋啲 打都同意嘅，其实 呢个我哋应该交翻去环球时报嗰度重新再做过一个调查咧。 喂，但 结果可能系几唔同， 但都啱嘅，促进中国社会嘅妇女解放。其实你諗深返实係啱， 好深就去囉，好好喎。 我哋仍觉得唔够啦，即係要解放係咪先。 唔係好深远 喎。係啊，继续解放緊嘅，即係妇女解中国嘅妇女 系。呢条路系未走完嘅。 係啦，冇错啦。咁啊，仲有啲网友留言啊，有冇啲值得读呢？睇下先，就 捞紧捞紧，系 大致上 冇啊，都系啲漫画喎，有啲 系最都冇乜嘢啦。咁啊，仲有啲， 有一个阿Chris 嘅，但我觉得呢个都系偏向人生嘅咩？佢就话食女食得多过刁民牛， 系嘛？ 系啊， 哦，食女食得多过刁民牛， 呢个唔系公职 啊，食女食得多过刁民牛啊，呢个一定啦，我谂应该都 系 咁啊，其实就好几个调查嘅，我哋慢慢可以即係 再睇下啦。 咁啊，咁啊，然之后就其实就呢个其实开嗰日就头先讲过啦，就寻日啦就七个常委啦，咁就去拜完，即係包括習近平啦、李克强啦、张德江啦、余正声啦、刘云山、黄奇山 啊，问翻 仲有一个系边个咧？就张高丽 啊，问翻杰斯样嘢先， 七个就去拜 上一个，即系上一个领导人系胡锦涛，有冇去拜过啊？ 梗有咯， 有。 如果我冇记错，110周年嗰年咧系胡锦涛嘅。 应该系 嗰年系有一样系有去拜嘅。 哦 ，OK，OK， okay, 咁但 系好似咧，好似我成日都觉得咧，呢个拜嘅传统咧，好鬼似一个即系啱啱登基咗之后咧，再 confirm 咗你嗰个位咁样， 系嘛 个仪式。 OK， 嗱，咁啊，今讲下，其实嘥少少时间讲下，即系。 習近平啦、啊、個思路啦、啊，因為大家其實好好、嗯、啊，即係好密切留意，都係留意住啊習總嗰個思路啦、啊。因為之前有多人下個立場啦、啊，因為好多人又話佢會比薄熙來更加左嘅、哦啊、，OK 更加左嘅。咁啊，有啲人就唔會嚇、啊，一定會即 係 因為啱啱開完呢個三中全會就講咗啲深化改革開放 啊嘛， 深化改革開放就梗係同呢個啊毛澤東思想就梗係有咁遠行咁遠啦，因為大佬毛澤東思想係其中一樣嘢就是鼓勵繼續階級鬥爭噶嘛， 嗯、 繼續階級鬥爭又點樣改革開放咧？咁所以就大家要揣測究竟係點啦。咁啊走即係最後走出嚟嘅一個，即係其實都幾，我都覺得 OK 嘅，即係我係覺得係應該俾翻一個 credit 俾 習近平、 習嘅、 嗯， 即係起碼就係話佢有啲嘢係敢講講出，即係佢。俾咗大俾佢開咗個題，即係俾大家自己去諗，即係譬如話有幾點佢有講啦，即係佢話革命領袖係人就唔係神啦，咁係話即係唔好因為佢哋嘅偉大就將佢哋啊好似神咁樣去頂禮膜拜啦，咁我 都有啲吉事喎， 係呢啲我諗即係網台嘅聽眾都要聽阿習總講噶，真係真係要噶大佬，係啊，一陣第日以後越嚟越多啊，有人又。一陣又燒蛋節啊，又呢、這個 冇啦、啊，網台冇乜神啊， 肉蛋節啊咁、啊、樣，即係越嚟越多蛋節就冇啦。咁、嗯、就佢話不容許提出並糾正佢哋嘅失誤同埋錯誤，佢話亦都唔能夠因為佢哋有失誤或者錯誤就全盤否定、抹殺佢哋嘅歷史功績，陷入一個虛無主義嘅泥潭，即係。有好中間路線嘅， 即係少還少， 係啦， 又唔好少， 有錯又唔好少到盡， 係啦，係 啦， 有路行， 有功過你又唔好賺到盡， 係， 係啦，即係咧兩要攞到個平衡， 係。 咁我覺得咧就佢講好多説話嘅，但係我覺得我最令我印象深刻咧，佢又有一段咁嘅説話，佢講噶冇改革開放前嘅社會主義實踐探索提供嘅正反兩方面嘅歷史經驗，改革開放。就难以顺利推进，走得再远，走得再光辉嘅未来，亦都不能忘记走过嘅过去。嗱呢段咧，我觉得系比以往嘅领导人咧嚟讲咧，系一个突破嚟嘅。以往嘅领导人真系冇咁样去讲过。嗱，佢嗰个意思系乜嘢咧？即系佢话佢系同嗰啲反毛嘅人讲嘅，特别系国内嘅反毛嘅人讲啦，或者系比较偏右嘅人讲，就系话。唔好踩到老毛一动都冇，嗱好有佢呢个真系好有语重心长嘅，佢就话如果冇当年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行错晒嗰啲咁嘅路线，又边度有跟住邓小平嘅经济改革开放咧、嗯？喂，呢、這个即系呢个真系一个新思维嚟嘅， 佢 即系共产党党内一个新嘅思维。 唔系，我觉得 系啊，呢个系兜得好好。 我觉得系一种新嘅讲嘢方法，我调翻转，即系以往咧就系用一种党八股闷 Q 死你噶嘛，即系讲七个字其实都系唔知冇意思嘛。 嗯， 同翻头先你譬如讲话，即系人系人唔系神。 嗯， 嗰种咧其实两同埋你话呢个 铺好嘢噶， 佢、真系玩翻少少现代政治嘅语言艺术咯。 啊，但我冇 即系留翻 啊，系我反而冇谂到佢咁高。其实、啊、即系因为好得意啦，今次亦都即系喺香港呢篇新闻亦都有报啦，亦都听到佢讲嗰啲说话，嗯、即系喺开嗰、那个研讨会嘅时候，即系我自己嘅睇法系觉得佢主要讲嘅就话唔好走翻咁左嘅路线。 嗯、 即系过去文化大革命系有啲过失嘅 ，OK， 我哋 犯咗严重嘅错误啊，有咩过失、啊？ 即系第一节都有讲过啦，我觉得系主要系讲翻俾啱啱之前，即系因为我哋都即系大家都知道， 我哋 薄熙来事件嗰件事 ，OK， 我哋前几集都讲过，即系近年咧，其实嗰个对毛泽东嘅评价咧系有啲调整嘅，即系自从呢个邓小平嘅三七开之后咧，其实一路都系由三七开一路。嗰、那個基礎去再跟住再引申啦、嗯，但以前就比較含糊嘅，即係譬如呢幾年都係嘅，就係話毛澤東係一個偉大嘅革命家、思想家、理論家，但佢晚年 啊 有啲即係極左嘅路線係走錯咗咁樣，即係個但字。但今即係你今次去到阿習咧，你就會見到就係、是。 佢繼續即係將佢比較具體化囉。即係譬如佢有一段佢咁講，佢係毛澤東嘅喺社會主義嘅建設道路嘅探索中呢係走過彎路。佢喺晚年特別喺文化大革命呢、這個係好明確指出喺文化大革命中犯咗一啲嚴重嘅錯誤。佢話佢嘅晚年嘅錯誤呢有主觀因素亦都有個人責任。佢話呢個係在於一個複雜嘅國內國際嘅社會歷史原因，亦應該要全面歷史辨證咁樣去看待或者去分析。佢話不能夠用今日嘅時代條件、發展水平、認識水平去衡量同埋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做出一啲只有後人才能做出嘅業績嚟。 但我覺得 佢又幫佢鬥，但係亦都好明確講清楚，佢係即係。接返之前嗰日，佢唔係一個神，佢一個人，佢係一個革命家，喺個革命家路呢做大事呢係當然係有 會有 錯嘅，係啦，不過當然啦，我哋唔係話咁樣就收貨，因為喂即係我哋都可以回應返阿習，喂大佬，咁你我哋就講個代價啦，你行錯嗰條路，你嗰個犯你個錯誤係導致到嗰個後果係有幾大呢，有幾大呢，我哋承唔承受得起呢，或者即係而家唔係講緊一個 little mistake 喎、係一個 very very big mistake 喎，譬如大躍進嘅3000多萬人，咁當然啦，呢段時間有好多人民日報有好多好多所謂學者啦，做解讀啦，有啲人亦都批評啦，批評香港有啲某啲人啦，即係捏造呢、這個大躍進嗰個3000萬啊，諸如此類。嗱，呢個係另一個問題，個問題就係話呢、這個咪就係話點你去到第二個層次咧，就係話點解日本人要繼續拜靖國神社？喂，其實因為你有乜資格去鬧我？如果我作為一個小日本，因為你有冇尊重過自己嘅歷史先？你而家阿習 OK， 我覺得你唔係即係阿習嘅態度係好好嘅，佢鼓勵大家認清咗以前嘅前人嘅歷史。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問題就係另外一個啦，就係話你喺中國入邊嘅人究竟有咩渠道可以了解到中國嘅真正嘅歷史咧？ 係 呢個係另外一個問題。 咪睇你個要解讀成點啦，即係最啲內地呢啲説話就你好中意解讀。嗱，如果最唔解讀咧嘅立場，唔係即係最唔解讀嘅嘢就係話，其實佢終於有個領講翻啲人話咯。即係只係咁啫嘛，基本上。佢講翻少少嘢就係話，佢唔係錯曬，佢唔係啱曬，其實係廢話嚟嘅。但只不過係出現於中共嘅領導人嘅裏面呢，講返啲人話呢即係都好難得㗎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要解讀深啲呢，我會覺得就係用返網台術語呢，佢就話你哋嗰啲之前嗰啲反共又好，即係有好多係睇住個政治風向去落判斷㗎嘛。就唔好跟車太貼啦。 係啊， 即係你就唔好以為係你就冇跟車太貼啦。 一直都跟車太貼。 係啦，咁但係呢我覺得佢有少少溫和嘅，佢就話以往嗰啲路線呢就你譬如一直都信奉係聖，即係金科玉律咧，就唔一定係再 work 㗎啦。即係你一直都讚開毛主席乜乜乜嘅思想，唔一定再 work 㗎啦。之後咧就我就會行出條新嘅路出嚟啦。即係佢有啲咁樣嘅。 但我就即係我翻轉頭講，就係我最欣賞佢去點樣去解讀毛澤東嗰個錯誤咯。 佢點講咧？ 即係頭先我即係佢利用到毛澤東嗰個錯誤，點樣去帶落去跟住嘅經濟改革開放咯。 係 即係佢嗱，如果你冇好即係呢個係好創新嘅，如果對 嚇、 當然啦，我哋呢啲咁啊，梗係唔係 creative 嘢啦。但係你喺中國共產黨呢咁八股嘅， 咪就係啦。 嘅 政黨裏 面，終於有啲人咧。是比較精靈咁樣講， 用返現代政治嘅 意思就 係 冇毛澤東嘅錯誤，入邊有啊跟住我哋而家行緊呢條正路啊咁樣，即係咁啊呢個我覺得好撚鬼馬嘅，即係呢個係兜得幾， 咪終於咪有返啲當代政治嘅原藝術囉。 係， 我都係覺得就係正，即係佢係借毛澤東呢啲說話啦 ，OK， 即係呢件事啦，係打返嘅就話過去唱紅打黑嗰套係唔得咯，即係唔可以走返。 冇咪 我咧同全我有即係佢講嘅嘢係同內地嗰啲官員去講 嘅。唔係我只能咁樣去解讀啦，即係都係嗰句，即係中國呢一條所謂叫做經濟改革嘅路咧，或者叫做走資嘅一條路啦，又或者啲今時今日呢種所謂叫做劣質資本主義嘅道路啦。 冇得翻轉頭。我諗佢亦都好清楚係冇得翻轉頭。咁你見到嘅就係三中全會，喂佢唔雖然好多嘢係都係鳩寫成份嘢，佢嘅嗰個咁啊嗰份咁嘅報告。咁但係我諗一個最大嘅方案，佢一定係深思熟慮，然之後先走出嚟。嗰、那個就係所謂叫做最關鍵嘅重點，就係深化改革開放啊嘛，經濟改革啊嘛。咁你如果即係阿習都決定未來呢十年嗰條路係一條深化經濟改革嘅一條路，你冇辦法行返一條回頭路，走返去左嗰邊。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個黨入面嗰個左右兩邊嘅勢力係依然有存在， 要俾你落台。 係啦，即係你同時間喺度打壓緊薄熙來、周永康，你都要安撫黨內左派。咁你所以問題就話我諗佢嗰個睇法就係、是、個最後嘅決定就係、是、嗰、那個安撫嘅程度去到邊度囉。我係咪真係除晒衫褲咁樣坦蕩蕩咁樣挨晒過嚟你嗰邊呢？而家睇到最後係唔係囉，佢係中間落墨，即係佢亦 有啲立場嘅， 冇辦法，佢冇辦法否定即係毛澤東呢個神。但係佢提返你話俾你聽，即係佢始終都係一個人嚟嘅，佢係有錯嘅，唔好當佢神咁拜。咁但即係呢個其實係對即係當然啦，即係譬如你睇到尋日喺韶山嘅嗰啲人就冇人理佢添啦，大家繼續喺度拜神啦、裝香啦、燒元寶蠟燭啦、即係嗰啲就係市民啦，亦都有好多係即係我諗係啲上咗年紀嘅公公婆婆啊啲。 講翻啦，咁其實講真，習近平咧點解佢會咁講呢一樣嘢咧？我就覺得咧係因為佢細個嗰陣時候咧，佢阿爸習仲勳嗰陣時候咧係俾人係文革嗰陣時俾人哋鬥過所以下放咗嘛。咁樣所以咧佢知道嗰種禍害咧，跟住佢就用翻。 唔係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即、就、係、是、我諗首先就係佢 起啊童年往事， 佢睇住佢老豆根本都係一個唔係，即係佢成家人其實都係個 open minded。OK， 如果唔係就唔使嗰啲家姐啊、阿哥啊，全部都冇一個係中國籍㗎啦，呢、這個係澳洲嗰個加拿大係咪先？跟住之後一個住喺春香街係咪先？幾搭樓又喺塞西湖又收租又成係咪先？幾撚開心啊！ 哇爆料啊！ 哎呀，真係開心到無倫啊！再講一次，你喺春香街買餸啊，撞撚到啲大媽，千祈記住沙冧啊！可能有你著數啊！咁啊，所以佢絕對一個 open minded 嘅人啦。即係習仲勳亦都係咁樣教導佢啲子女啦，即係其實習仲勳一早都係安排曬所有幾個仔女全部都係向走出外面嘅，唯獨留返一個習近平喺度，就係繼續留返喺度，即係可能就係為黨效力又好啦，或者就係 繼承佢血統， 或者習仲勳就咁撚犀利，預示到第日未來嘅真命天子就係自己個仔嘅，咁就係留翻唯一一個就係習近平喺度嘅啫。咁但係你留翻一個喺度，你都不能想像習近平係一個極左嘅人嚟嘅，即係好難想像得到嘅，因為你睇到佢成個嗰個成長都係，同埋一樣嘢就係你睇到佢自己老豆喺文革嘅時候，喂，佢係清清楚楚睇到老毛點樣鬥習仲勳噶嘛， 所以佢有呢個經歷。 跟住仲有六四嘅時候，習仲勳都係多少係一個，即係又係一個受學，即係又係一個點講啊？即係佢係支持趙紫陽嗰邊啦，咁所以。即係佢絕對明白嘅，但係問題好多嘢佢即係 手法上 為咗保住個皇位冇得喐嘅，呢個係中國嘅悲哀，因為你冇制度啊嘛。喂大佬，即係我而家係喂即係好簡單，我而家係嘉慶，你叫我去懟啊乾隆同啊雍正講唔撚通啊嘛，懟到去康熙我都懂，講一個都不能懟。系咪先？因为嗰啲全部系 神嚟嘅， 大佬嗰啲系一路咁传落嚟到我呢代噶嘛，我叫我点怼啊？冇得怼喎呢个嘢，即系你大佬冇可能喺中国你出到一个黑老晓夫嘅，即系喺而家今时今日嗰个成个寡头垄断里边咧，即系你当年你黑老晓夫嗰啲，直情系吓死成个共产国际添啦，即系大佬一上台，跟住然之后拿斯坦出嚟鞭尸都佢都仲得，咁但系呢啲系即系西人嚟噶嘛，中国人边会做得出呢啲咁嘅嘢啊？咁所以即系我谂佢系冇办法选择，但系嘅选择咯。但系即系我觉得今次系做得唔错嘅，即系喺成个毛诞节呢个处理里边， 就即系又可以对比翻就系胡锦涛嗰时候啦，即系当时胡锦涛都寄予厚望啊嘛，即系谂住佢会唔会有啲大力度啲嘅改革咧，嗰个就都系得个讲字啦。 系 今次似乎习近平 so far 暂时都系有啲嘢睇嘅， 唔系我就 但要提大家囉，期望就冇乜㗎啦。 當然當然。 即係我哋唔係讚佢開明㗎，大佬嗱，千祈唔好誤會。我係讚佢即係喺個處理方面呢係落咗啲心思，幾有智慧嘅。即係兩邊都不得失。咁啊唔錯囉。但係你即係你如果你將你嘅寄望擺喺共產黨度呢，就嘥聲壞氣啦。即係計可以話俾你聽啦，十年後嘅貪污比今時今日更加嚴重啦，即係乜嘢都就即係乜嘢都係只有惡化就冇即係改善。 貪污係制度化咗嘅， 係 貪污係制度化 了，嚴重化制度化都有嘅， 係啦係啦， 係啊。如果你相對翻胡錦濤、胡溫嘅啱啱開始執政嘅時候，今時今日嘅貪污已經係去到一個。即係依一個翻，亦都同經濟改革開放一樣，係翻唔到轉頭 嘅。 係啊，即係冇辦法。 睇下集嘅下一場戲啦，好快嘅，下幾個月後啦。 希又做咗好多嘅，咁你話如果佢講即係譬如今年年尾就中國譬如話啲服務性行業嘅市道亦都好差啦，咁呢個亦都要拜習總啦，因為佢第一年上台啦。咁譬如話即係一路提倡緊嘅四風啦，打擊其中一樣係打擊呢、這個。即係咩呀亂 花費嗰啲呀 亂花費呀、要節儉呀咁嗰啲咁嘅嘢呢就今年係幾受影響㗎、即係譬如啲酒店呀、或者啲酒呀飯店呀咁嗰啲呢就生意極差啦咁譬如話去到年尾呢就通常中國好多啲年會要開咁咩年會今年就少咗好多啦咁大家就 啲年會開嚟做咩㗎 啲年會有好多乜嘢咩即係共產黨下面有好多外圍組織呢嗰啲乜嘢研究會呀咁係會呀咁 即係大策略呀 經濟咩龍盤 展望一四年呀大家 開個年會囉大家鳩噏一下囉即係譬如我上個禮拜咪講過俾你聽北京開咗個唔知咩啲咩經濟與改革嘅年會呢咁有個北京師範大學嗰個教授咪話北京嘅塞車嚴重呢因為啲房價唔即係啲房價唔 太平啊嘛， 平啊嘛，再 貴啲咯。 但咁啊，請下呢啲咁嘅人出嚟鳩噏一下，咁大家冇乜所謂嘅，即係最緊要都係食啦、玩啦、唱下歌， 暖下腳， 睇下婦女解放啊， 體驗下。 咁今年就少咗好多咯，送禮嘅嘢又少咗啦，因為大家唔敢做啊，因為今年做少少都死。因為啱啱譬如話早一排就有個黑龍江嘅，應該係黑龍江嘅一個鎮，一個鎮嘅副鎮委咁樣啦，我唔好記得個 title 係點啦。咁我哋友仔就係唔聽指示啦， 衰咩呀買咩呀 繼續大吃大喝啦，咁佢捉晒啲捉晒一班平時又唔係好飲得酒嘅 解放 嘅啲老師呀，咁有一晚就飲啦，飲 女老師女教師 搞出事，唔係男嘅都 係 咁搞出事呀， 全部都 第二日有一個飲死咗飲死咗 喂係點死 太多 係酒精中定嗰啲酒精係嘅甲醇 冇啊，唔係飲假酒死嘅，咁、然之後跟住嗰條友就而家就佢嗰個懲罰都算好㗎啦，停職啦，但係就留黨停職就降咗兩級，跟住就再待觀察咁樣。 呢啲可以復活。 咁就最近其實都成日出呢啲咁啊，即係報道㗎，即係都係警告啲官就唔好玩咁大啦。咁、都係咁㗎啦，新皇帝上場嘅當年嘅胡溫都係咁。 洗太平地 先。洗太平地啦，咁你話下年又會再 光武升 放鬆啲啦。再下一年嘅咁啊，即系大家当冇发生。 下年一定歌舞升平， 系啦，勿忘昨天嘅苦难辉煌 啊！ 无无愧今天嘅使命担当，不负明天嘅伟大梦想。呢、這个就系即系整个毛泽东120周年嘅研讨会，诞辰研讨会嘅最后嘅总结咯。咁、我哋就休息一阵啦。 咁快嘅？ 吓、啊？ 系， 系嘛，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系嘛， 唔系大家怀念下毛主席啦， 唔系可以继续翻嚟就噏下嘅，咁啊休息阵先啦，夜啊冇乜气啊大佬，咁啊讲开啲小日本啦，听翻啲日本歌啦，听翻啲日本歌听下， 系， 咁啊听完翻嚟先再讲下只歌系咩名。 またの会う日は来るのに